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 站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内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

多少时间能许愿？好想多一点我们的明天。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，你为多一点能实现我们的预言。累积成纪念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 anything I can do anything today Dance time.

的日月，闻到秋光，不二传明你的世界。 Here I am.